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格拉齐亚走了，克里斯朵夫不懂为什么格拉齐亚不要他送。固然他相信格拉齐亚的友谊，但对于格拉齐亚的矜持感到失意。克里斯朵夫不能再在当地住下去，便往另一个方向出发。他竭力把旅行与工作占据他的思想。他写信给格拉齐亚，但每次都要过了两三个星期，格拉齐亚才附一封短短的信，表示一种恬静的友谊，没有什么烦躁与不安的情绪。克里斯朵夫看了这些信，又痛苦又安慰，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责备他。他们的感情时间还很短，到最近才恢复的。他恐怕把他丢了，幸而格拉齐亚每一封来信都那么安静，可以使克里斯朵夫放心，但两个人的性格太不同了。他们约定秋末在罗马相会，要不是为了去看他，克里斯朵夫根本不想做这个旅行。长时期的孤独养成了他闭门不出的习惯，没兴致像今日一般烦躁的有闲阶级那样做无谓的奔波。他怕改变习惯会影响到思想的有规律的活动，而且意大利完全不能够吸引他。克里斯朵夫对他的认识只限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腐败的音乐和那些男高音歌曲，是一般文人学士在旅行的时候着迷的。他和前进的艺术家一样，对意大利存着戒心与敌意，因为最无聊的学院派作家老是把罗马这个字挂在嘴上。再说，北方人是本能的厌恶南方人的，至少认为意大利是代表南方人自吹自捧的典型，所以对他抱着强烈的反感。只要一想到意大利，克里斯朵夫就鄙夷不屑地撅起嘴来。他的确无意对那个没有音乐的民族做进一步的认识。他凭着过火的脾气说，意大利人弹弹曼陀林，大喊大叫地唱唱音乐话剧，在今日的欧洲乐坛上能有什么地位？但格拉齐亚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为了去看格拉齐亚，克里斯朵夫有什么路不愿意走呢？在没有和格拉齐亚相会以前，只要对一切都闭上眼睛就行了。闭上眼睛，是的，那他早已经学会了。多少年来，克里斯朵夫对付自己的内心生活就用这个办法。 在此秋天将近的时节，尤其非闭上眼睛不可。阴雨连绵，下了三个星期还没有停，随后又是弥天的乌云，像一顶灰色的帽子一般罩着瑞士的山谷，使它湿漉漉地打着寒着。人的眼睛已经想不起阳光是怎么回事了，要在自己心中重新找到阳光的热力，你得先使周围变成漆黑，闭着眼睛往下走到矿穴里，走到梦中的地道里，在那儿你才能看见往日的太阳。克里斯朵夫迷迷糊糊地坐在车厢的一角，出了阿尔卑斯的关塞，忽然看到明净的天空和流泻在山坡上的光明，觉得像做梦一般。暗淡的天色，半明半暗的日光，都被丢在了关塞的那一边。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在欣喜之前觉得惊奇，只要到相当的时间，他麻木的心灵才慢慢的活动，突破那个把他幽闭的牢笼，从过去的阴影中探出头来，随着太阳的移动，柔和的光似乎伸出手臂把他搂抱了。于是他忘了过去的一切，目迷五色的陶醉了。那是米兰周围的平原，蔚蓝的运河反射出明晃晃的白日，麦管似的支流在绒毛似的稻田中穿过。秋天的树木瘦削而苗条，轮廓分明，体态婀娜的躯干披戴着一簇簇赭红的绒毛，宛若是达芬奇画中的山水。积雪的阿尔卑斯光彩变得很柔和，气势雄伟的线条围绕着地平线，挂着橙黄、青黄、淡蓝的坠子。黄昏降在亚平宁山脉上，羊肠小径沿着嵯峨险峻的山峰蜿蜒而下，时而重复，时而交错的节奏，好似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舞咏。而突然之间，山坡底下吹来海风，砸着橙树的气味。海，拉丁的海，闪烁颤动的光，几条小船落着帆，仿佛在海面上睡着了。火车停在海边的一个渔村上，车手报告说，热那亚与比萨之间有一条隧道被大雨冲毁了，各列班车都要迟到好几个小时。克里斯朵夫原来买着直达罗马的车票，却不像别的旅客那样抱怨这桩意外的事，反倒很高兴。他跳下月台，奔向海边。海把他迷住了。过了两三个小时，火车长啸一声重新开出的时候，他竟坐在一条小船里，远远地对着火车喊再会了。在明晃晃的海上，明晃晃的夜里，他听任微波荡漾把他催眠着，沿着小杉树环绕的海角飘去。他住在村子里，欣喜若狂地直待了五天，好似一个人在长期进食之后狼吞虎咽一般，他所有的感官都忙着享受光明的盛宴。光明，你是世界的血，生命的河，你从我们的眼睛里、鼻孔里、嘴唇里、皮肤的所有的毛孔里渗入我们的肉体。啊，光明，对于生命比面包更重要的光明。凡是看到你卸下了北方的面网， 而显得这样纯粹，这样热烈的人，不禁要自问，以前没有你的时候怎么能活的，同时也知道以后是永远少不了你了。五天之中，克里斯朵夫被太阳灌醉了。五天之中，他生平第一次忘了自己是个音乐家，心中的音乐都变成了光明。空气、海洋、陆地，这是太阳的交响乐，而意大利是凭他了不起的聪明运用了这个乐队的。别的民族只会描绘自然，意大利人却是跟自然合作，跟太阳一同描绘。色彩的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会歌唱。路上的一堵红墙露出的金色缝隙，上面是两株浓荫匝地的杉树，四周是蓝得异样的天。一座大理石的梯子，雪白陡峭，在粉红的墙中间直达一个蓝色的门面。五色杂陈的房屋，杏子、柠檬、佛手都在橄榄树中发光。意大利的风景对感官是种强烈的刺激，眼睛的享受色彩，好似舌头尝到了一颗水汪汪的香甜的果子。克里斯朵夫素来在灰暗的天地中过着禁欲生活，如今可以不胜贪婪地吃着这餐筵席，给自己补偿一下。他的丰富的生机一向受着环境的压制，这一下才忽然觉得自己原来是需要享受的，便尽量抓着眼前的一切，色、香、味、人声、钟声、海声所合成的音乐、空气与光明的抚爱。克里斯朵夫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到了极乐的境界，即使偶尔惊醒过来，他也忙着把心中的快乐告诉他所遇到的人，告诉他的周子，那眼睛锐利、戴着一顶威尼斯参议员式的红帽子的老渔翁，告诉一个跟他同桌吃饭的米兰人，麻木不仁的家伙，吃着通心粉，咕噜噜地转动着奥赛罗式的眼睛，恶狠狠地射着怒火，告诉饭店里的侍者，托盘的时候低着头、弯着胳膊、勾着胸部，好似贝尼尼画上的天使，告诉一个年轻的圣约翰，对人瞟着极有风情的眼色在路上行乞，拿一个带着绿梗的橙子作为献礼。克里斯朵夫也跟那些低着脑袋断断续续哼着一支永远没有完的鼻音极重的歌的车夫打招呼，他骇然发觉自己竟唱起了乡村骑士，他把旅行的目的完全忘了，忘了他急于要到目的地跟格拉齐亚相会的事。是的，他把一切都忘了，直到那心爱的倩影重新浮现的那一天。怎么浮现的呢？是路上遇到的一道目光引起来的，还是一种沉着而带着歌唱调子的声音引起来的？他根本想不起。可是到了一个时间，他四周所有的景物，在密布橄榄树林的小山上，强烈的阳光与浓厚的阴影交错着的亚平宁山脉的高脊上，在橙树林中，在海风中，都有女朋友那副光彩四射的笑容，空气中无数的眼睛似乎都是格拉齐亚的眼睛，他在这块土地上含苞欲放，好似蔷薇树上的一朵蔷薇。于是克里斯朵夫搭着火车往罗马进发，一路不再停留。意大利的古迹、以往的艺术名城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他在罗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想看，而且他最先瞧见的只是些没有风格的新兴的市区和方形的建筑，使他也不想多领教了。一到罗马，他马上去见格拉齐亚。格拉齐亚问他：你从哪条路上来的？在米兰、佛罗伦萨都待了些时候吗？ 啊，没有，干嘛要在那些地方待下来呢？ 你这话真是妙极了。那么你对罗马又作何感想？ 毫无感想，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真的？ 真的，我没工夫，一出旅馆我就到这儿来了。 罗马是随处可以看到的，瞧对面这堵墙，只需要看看上面的光就行了。 我只看见你呀、啊， 你真是个蛮子，只想着自己的念头。那么你什么时候从瑞士动身的？ 八天以前。 八天之内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在海边一个村子住了几天，也说不出地方的名字。我睡了八天，就是说睁着眼睛睡了八天。我不知道看到了些什么，梦见了些什么，大概是梦见了你吧。我只知道那些梦很美，但最妙的是我把一切都忘了。 好得很。 克里斯朵夫没有听见格拉齐亚的话，继续往下说。 是的，我忘了当时的一切，过去的一切。我好似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格拉齐亚眼睛笑盈盈地望着他。 不错，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的确改变了。 克里斯多夫也望着格拉齐亚，觉得他也不大相同了，并非他在两个月中间有什么变化，而是他看他的眼光不同了。在瑞士的时候，过去的形象，年轻的格拉齐亚的淡淡的影子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使他对于当前的朋友看不真切。如今北国的幻梦被意大利的阳光融化了，他看到了爱人的真面目。他和当年像野鹿一般幽禁在巴黎的情形差得多远，也和初婚时期的少妇跟他相聚了几天而又立刻分别的少妇差得多远。拉斐尔笔下的小圣母现在变成了一个俊美的罗马女子了。她外表丰满和谐，浑身上下有股悠然自得的慵懒气息，整个的人给恬静的气氛包围着。她最喜欢阳光遍地的寂静的境界，忧思冥想，体味着生活的恬静，那是北方的灵魂从来不能真正领会的。在过去的性格中，他特别保留着他的慈悲心，可是他光彩照人的笑容中间已经有了些新的成分，有点感伤意味的宽容，有点倦于人世的心情，也有点含饥待丰的心理和恬淡的胸襟。年龄替他挂上了一层冷淡的幕，使他不会再受感情的欺骗。他难得说什么心腹话，脸上堆着一副把什么都看透了的笑容，提防着克里斯朵夫不容易遏制的冲动。除此以外，他有他的弱点，有使性的日子，也有他自己觉得可笑而不愿意压制的卖弄风情。他对一切，对自己， 都不加反抗，在一个心地极好而看破人生的人，这是一种很温和的宿命观。他家里的客人很多，他也不怎么挑选，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但一般熟客大半都属于同一个社会，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受着同样的习惯熏陶，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相当调和，跟克里斯朵夫在德法两国所遇到的不大相同，多数是意大利旧家，偶尔也和外族通婚，增加一点新生的力量。表面上他们天下一家的色彩很浓，四种主要的语言都是通行的，西方四大国的文化出品也交流得很好，每个民族都加入一部分资本，例如犹太人的惶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冷淡，但一切都在意大利这口干锅中融化了。倒魁匪首称王了几百年的影响，一个民族绝不能轻易摆脱，质地尽管改变，痕迹始终留着。移植在拉丁古土上的北方种族就有十足意大利型的面貌，绿泥画上的笑容，铁像画上的恬静而肉感的目光，不管你涂在罗马版画上的是何种颜色，调出来的总是罗马色彩。那些心灵往往很庸俗，有几个还不只是庸俗而已，但照旧发出一种千年不散的香味与古文明的气息，使克里斯朵夫虽不能分析自己的印象，也不由得大为叹服。极平凡的小地方都有那股微妙的香味，彬彬有礼的风度，文雅的举动，殷勤亲切而保留着机诈与身份，一瞥一笑与随机应变的聪明所显出来的高雅与细腻，而那种聪明还带着些慵懒的怀疑的色彩，方面很广，表现得非常自然，不呆板，不狂妄，也没有书本式的迂腐。你在这儿绝不会遇到巴黎社交场中的那般心理学家，或是相信军国主义的德国博士，你所见到的是简简单单的人，富于人情味的人，像当年丹朗斯和西比翁艾米利安的朋友一样。我们是人，只要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感兴趣。实际上这些都是徒有其表，他们所表现的生命只是浮表的，不是真实的，骨子里是无可救药的轻佻，跟无论哪一国的上流社会一样，但与别国人的轻佻不同而成为意大利的民族性的，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性格。法国人的轻佻附带着神经质的狂热，头脑老是在骚动，哪怕是空转一阵，意大利人的头脑却很会休息，太会休息了，躺在温暖的阴影里，把萎靡的享乐主义和长于讥讽的聪明枕着自己的头，的确是很舒服的。他们的聪明富有弹性，相当好奇，其实是异乎寻常的麻木。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所有这些格拉齐亚周围的人都没有定见，不管是政治是艺术，他们都用同样的玩票作风对付。有的是性格极可爱的人，脸是意大利贵族的俊美的脸，五官清秀，眼睛又聪明又温和，举止安详，爱自然，爱古画，爱花，爱女人，爱图书，爱精美的烹调，爱乡土，爱乐，他们什么都爱，却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爱。在旁人看来，仿佛他们竟一无所爱。然而爱情还在他们的生活中占着极大的位置，只是以不扰乱他们为条件。他们的爱情也是萎靡的，懒惰的，像他们一样，即使是狂热的爱，也近于家庭之间的感情。他们稳实而和谐的聪明其实是非常麻木的，不同的思想仅可以在脑子里面碰在一起，但非但不会冲突，反而能若无其事地结合起来，彼此的锋芒都给错顿了，不足为害了。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安安静静地生活，连那些最刚毅的指挥政治活动的人也是这样。例如某个小型的马基阿维里，很有能力控制自己，控制别人，心肠像头脑一样的冷酷，精明强干，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所有的朋友，同时也不惜把野心为了另外一个目的而牺牲，那目的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安静静的生活。他们需要长时期的麻木，过后他们才仿佛睡足了觉，精神饱满。庄重的男人，幽静的妇女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有说有笑，快快活活地去应酬交际。他们需要说许多话，做许多手势，发许多怪论，乘着莫名其妙的兴致消耗他们的精力。总而言之，他们在那里扮演滑稽剧。在这些意大利人的肖像上，我们难得会找到经过思想磨蚀的痕迹。寒光闪闪的童子，被永无休止的精神活动磨瘦的脸庞，像我们在北方见到的那样。可是跟别处一样，这儿也有苦闷的心灵，在淡漠无情的外表之下藏着他们的创伤、欲望、忧虑，而且还用迷迷糊糊的境界来麻醉自己。某些心灵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古怪的现象，畸形的、乖张的，暗示他们的精神不平衡， 那是一般古老的民族都免不了的，有如在罗马郊外剥落分裂的断层岩。这些心灵，这些平静的、爱取笑的、隐藏着悲剧的眼睛，自有一种谜一般的魅力。但克里斯朵夫没有兴致去体会它，他看见格拉齐亚和这些时髦人物周旋，非常气恼。他恨他们，恨格拉齐亚，他对格拉齐亚生气，好似对罗马生气一样。他去看格拉齐亚的次数减少了，已经想要动身了，可是他并不动身。尽管讨厌那个意大利社会，他竟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的魔力了。暂时他不跟人家来往，只自个儿在城里城外的溜达。罗马的阳光，平台上的花园，被旭日照耀的海像腰带般环绕的郊野，慢慢地把这块奇妙的土地的秘密让克里斯朵夫体会到了。他瞧不起那些古代的建筑，发誓绝不自动地去找他们，除非他们来找他。而他们果然来找他了。在刚峦起伏的城中随便散步的时候，他就碰见了他们。夕阳之下的大广场，一半已经坍塌了的巴拉丁拱门，后面衬托着蔚蓝的天空，克里斯朵夫都不期然而然地看到了。他在一望无际的郊野徘徊，半红不红的台伯河浑浊一片，夹带着淤泥，仿佛是泥土在那里流动。残废的古代水桥好比古生物的硕大无朋的脊骨，大块的乌云在蓝色的天空卷过，乡下人骑着马，挥着鞭子，赶着一群长角的淡灰的牛。笔直的古道尘埃飞扬，没有一点硬币。脚如羊足，大腿上裹着长毛皮的牧人在那里静悄悄地走着。辽远的天际，意大利中部的庄严的山脉展开着连绵不断的峰峦，另一方面的天边却映着古老的城垣。圣约翰教堂的正面矗立着姿态飞舞的雕像，远望只看见黝黑的侧影。万籁俱寂，日光如火，风在平原上吹过。一座没有头的、壁上雕着衣饰的石像，被漫长的野草淹没了。一条蜥蜴趴在石像上晒着太阳，只有肚子在那里轻轻地动着。克里斯朵夫被阳光灌醉了，有时也被加斯丹利酒灌醉了，坐在破烂的大理石像旁边的黑色泥土地上，微微地笑着，朦朦胧胧地把什么都忘记了，尽量吸收着那股罗马特有的气息，那股安静而强烈的力。直到黑夜降临的时候，悲壮的日色隐没了，私下里一片凄凉，那时他心中抑郁，赶紧溜了。哦，大地，热情如沸而莫无一言的大地，你面上多么和平，内心却多么骚动。我还在你的胸中听见罗马军团的号角声呢。多少生命的怒潮在你怀中汹涌，多少欲望都在要求觉醒。克里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他已经和马志尼同归于尽，不料他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愿意看到他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 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着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35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个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作敢为。他们大声疾呼，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他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在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像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卑膝的作风，几百年来像浓雾一样的笼罩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少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粹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地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被敌人侮辱、诽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地回答：你们得尊重真理，我这是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说，没有一点怨恨。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你们第一得真诚，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牺牲，谈不到高尚。忠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但愿你们努力。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先要损害自己。哪怕眼前得到成功，也是徒然的。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土地都被谎言蛀空了。现在，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用着国家的名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他只希望你们伟大纯洁，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因为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共同努力的。我们的成绩哪怕是不能预料的，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人类的特点就在于它有种奇妙的禀赋，能够寻求真理，看见真理，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凡是抓握真理的人，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克里斯朵夫初次听到这些话，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兄弟。固然，民族与思想的斗争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可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这一点他们像他一样知道，比他先知道。他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先认识他了，因为他们早已经是奥利维的朋友。 克里斯朵夫发现他朋友的作品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之后克里斯朵夫才发觉他们和奥利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思想。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地先掺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最新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他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以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了起来。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利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的激荡。最初克里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里斯朵夫立场相同。克里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格拉恰喜欢跟他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骑墙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反倒是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口吻。他们要叫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的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里斯朵夫白白地和格拉齐亚提到他的这批新朋友，格拉齐亚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他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乎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的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醉心这个，一下子醉心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整个的舍身、不稍吝啬，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 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华的意大利人都遇到了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枯索平凡、畏首畏尾、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不用说，克里斯朵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恬静而体贴的智慧也有他的价值。反之，他的那些朋友们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克里斯朵夫自以为上格拉齐亚那儿去是替他们辩护，但有时候倒是为了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没有问题，他们跟他很相像，太相像了。今日的他们就是20岁时候的他，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克里斯朵夫很明白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已经告别了，此刻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而格拉恰的眼睛中间似乎就藏着和平的秘密的钥匙。那么为什么他对格拉奇亚感到愤愤不平呢？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他想把格拉奇亚独占，他受不了格拉奇亚来者不拒的加惠于人，对谁都照顾得那么殷勤。格拉奇亚看透了克里斯朵夫的心思，有一天便用着那种可爱的坦白的态度和他说，你不喜欢我的作风是不是？朋友，别把我看得太理想，我是一个女人，不比别的女人更有价值，我不一定要跟那些人来往，但是我承认看到他们很愉快，正如我有时候看不大高明的戏，念无聊的书，那都是你瞧不起的，可是对我是一种安息，是一种娱乐，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那些混蛋，你怎么受得了啊？生活的教训使我不再苛求了，一个人不能要求太多，真的，倘若有些老老实实的人来往，只要心地不坏，人生也算对你不差了。既然你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希望，我知道一找我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多半的朋友马上会不见的，可是他们对我很好，只要得到一点真情，其余的我可以满不在乎。你不喜欢我这样是不是？原谅我这么平凡，可是至少我分得出自己哪些地方是最好的，哪些地方是比较差的。而对你，我的确拿出了最好的一部分。克里斯朵夫咕噜着说，我要的是整个。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